变成永恒故事。 世界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满意被迫之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，活过一辈子，也要纷纷扰扰，年年日日，全心守护你。世界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 我想你飞，雨温柔的追，想你。

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那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这么多啊。 双温柔的眼睛。